让长辈先发，要及时点赞哦。腊月二十七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 腊月二十七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4小时直播不间断，现金红包送不停，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作为李白创作的最著名的七言律诗，诗歌的起首便引用了凤凰台的传说。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来巡游，如今凤凰已去，凤凰台空，只剩下滚滚长江东流不息。昔日东吴宫廷中的小路已经被花草淹没，近代的多少王侯将相，如今也不过是荒坟野冢。三座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江水被白鹭洲分作两条河流。朝廷中总有奸臣当道，如同浮云遮蔽了太阳，遥望西方，看不到故都长安，使人心中忧伤。李白的一生在仕途上始终不得志，或许正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才使得诗人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这是天宝年间，李白受排挤离开首都长安，他一路向南游览金陵的时候所作的。在此之前，李白受人推荐进入了长安的翰林院供职，由于才华过人，导致他受同僚嫉恨排挤。另一方面，由于李白对朝政提出过意见，也引发了唐玄宗的不满。最终，唐玄宗以赐金放还的名义，委婉地将李白逐出了长安。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委婉的放逐，使得大唐失去了一个称职的官吏，而使中国得到了一位影响上千年的伟大诗人。 关于李白诗中提到的凤凰台，今天已经无法寻觅了。凤凰台的具体位置，后人进行了多方考证，最终参照史书记载，定位在南京瓦官寺正殿的西侧。今天瓦官寺的旧址就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花路北岗附近，以此推断，凤凰台的遗址应该就位于南京秦淮区的凤游寺一带。可惜此地地貌变化太大，按照李白的诗作，在凤凰台上应该可以眺望长江中的白鹭洲。然而随着千百年来水文的变化，曾经将秦淮河一分为两条的白鹭洲也已经和一侧的河岸连成了一体。至于曾经可以登高而望的凤凰台，则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自从2012年起，南京市政府对明阳街一带的传统街区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像瓦官寺、胡家花园、阮籍墓等历史遗存都得到了修缮与保护，而杏花村和凤凰台这样的历史地名也得到了重新标注。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了仿古建筑群，恢复了原有的老南京的风光。千百年来，南京城早已经变化了诸多模样，许多曾经响彻一时的名胜也已经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诗人留下的文字终究是不朽的。最后，不妨让我们回到李白的诗篇中，再次感受一下凤凰台曾经的秀丽与辉煌。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纵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怀着大海一样的

果苦了我们不要，一般都这么使。我那时候我不按这个四季摇摆，我不唱这个玉皇后，我唱呢四郎探母，这个佘太君那一段，就是过关见娘，佘太君唱的那个导板，导板完了流水。我唱我使谁呢？我说我唱这个李多奎，我给您稍微李多奎的唱法啊，咱们试试。他卖菜呢也按这导板，就是那个这个佘太君见着杨四郎了，一见娇儿泪满腮，那个导板，一见娇儿啊泪满腮。也这七个字就是单起挑子去卖菜，跟那一见娇儿泪满腮是词是一样的。这单起挑子啊去卖菜，这老板呢这个就不唱了，就管这个导板完了就是这个流水板了。流水板上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败，就是这个佘太君冲着杨四郎唱这点，我唱的是，我给您学学这个，我按李多奎那么唱啊，李多奎那腔调我学不了，他的穷毛病，闭眼摇晃脑袋那我会、我唱了，我不管你们耳朵受不了受不了啊。不管我唱的多难听，不管我唱的多刺耳，你们就咬住牙坚持住了，听我唱啊！我希望观众们你们能经得住这次考验啊！就是佘太君冲这个杨四郎唱啊，点点珠泪洒下来，就这个流水版啊，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你常败，直杀的杨家毫无悲哀，二大哥替宋王唱起来词怀，而二哥本天下是名副阳台，而三哥骂他是路泥块，我的儿女是路分帮，一时路在北腾回来，没有儿母的把心情改，带发修行出家在舞台，二六的人说三观挂了帅，最破坛二七的他背叛哄他把爹妈就树上一件一件一件乱箭钻身是路当外，娘子说我的儿啊这个流水板，当然是卖菜的词了，跟这一样，这是点点珠泪洒下来，这是尊声列位喜听开怀，尊声列位听开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羊肉是不法安排，三撇裂板着是点凉菜，小燕儿难睡落不下头，许没包下皮儿来，没有这黄瓜他是绿晒，老了苦了你赶紧速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是大茄子你买的家具，咔嚓一刀一刀刀刀五鞋把它切开，白子里白要换了早晨无人来买， 的儿啊，没说你， 我敢说， 这是一老乡，哎，这个词儿啊，跟那得对得上，干得了那么恰当，还是这折，怀来折，板也一样，板也烂得恰当，折也一样，还是怀来折，字呢，对字也得一样，那个是点点珠泪洒下来，金字点点珠泪洒下来，这尊声列位听开怀。点点得都按得恰当，听着，点点珠泪洒下来，尊声列位听开也怀。沙滩会一场败，我这儿卖是青菜，只杀的杨家好不悲哀。听我把菜名儿细说明白，而大锅细松忙唱起来死坏。这倭瓜虽本儿大，不能切着卖。而二哥短剑下是宁府阳台，而西湖的羊肉是无法安排。而三锅马踏十足的快，三撇裂伴着水点凉菜。我的儿子睡了翻到一时不在，未曾回来。小婴儿的睡落不恰头，举杯抱下皮儿来。没有儿母的把心情改，没有这黄瓜他是绿晒，带发修行出家在舞台，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你多恰当。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橄榄油我只爱 only 为了 爱饭呀， 橄榄油我只爱 only 为了 爱饭呀， 橄榄油我只爱 only 为了 爱饭呀。 金鸡辞旧岁，绿狗添新福，顺心控股携牛栏山、鹏城、新源向首都人民拜年，源自顺心，一诺千金。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大家好，我是王月波。过年的时候先把家里的孩子都拉到一个群里，把您自己的孩子也拉到这个群里头，把他们的家长也拉到这个群里，这样发红包的时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能多抢点。 腊月27，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现金红包大派送，海量红包抢到手软，叫上家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 启抢救性专访， 开启抢救性专访， 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非遗时光。 因为没有这个疗法，竹块当时是没人见过的， 不敢让人知道吗？当时 如果说我不再干下去，有可能就不存在。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这些东西，希望它明天就是活的，也是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救活了一条活的化石。 说这话的是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诊法中的王氏脊椎疗法第13代传承人王行志。而说到接手家传绝学为人看病，对王行志而言既是顺理成章，又是一个大写的意外。20世纪90年代，背靠国营大厂，作为厂里技术经营的双料骨干，已经在全国音响界创出名头的王兴志，因为和顶头上司意见不合，正当壮年的他无奈赋闲在家。父亲怕他消沉，就提议要不就跟着父亲学着家传的手艺给人看病，也算是有个事情做。可一开始王兴志还真没太看得上。 开始的时候你想想，从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职业，如果说是三十几路的调音台，大家可能都知道，在那录音棚里头那么大的设备，一个一个机柜，一下五六个机柜，那个感觉是很奇怪的。到后边就拎着小竹罐来做这个治疗，这个落差是感觉非常大的。其实某种意义上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觉着家里是个宝。 当时已经70岁高龄的父亲受远在深圳的几位朋友盛情邀请出诊，几位多方求医也未见好转的中年老年病人，经过父亲半年的调理，眼见着好转。跟着父亲边学边做，再加上王兴志刻苦善学，几年里王兴志自己也用家传治颈腰椎病的本事帮了不少人，其中一位是二甲医院的西医大夫，因为儿子的腰椎间盘突出，最终找到了王兴志。靠着小竹罐几次治疗之后，儿子的病居然好了。这位大夫姓刘，他为了报答王大夫，甚至辞职为王大夫的门店当了一年的坐堂大夫。 我的儿子是个警察，得了一个非常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他的病程是2年，是歪着身子，当时有一条腿已经肌肉萎缩。我的战友介绍了王氏脊柱疗法，来了以后呢，我那儿子治了4次一点效果没有，加上我这个儿子他这职业不可能按照这儿的这个规定说1周2次，他保证不了。过了那么2-3个月之后，他们单位组织上俄罗斯去旅游，他呢也去了。就在俄罗斯，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爸，我这腰不疼了。而在这期间没做过任何治疗，我就认为这个疗法治好了我儿子的病。就在我琢磨这种疗法为什么能治好我儿子的病的时候，王哥给我打电话说看我能不能在他这儿帮助工作一段时间，我欣然接受。 从父亲到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案例，虽然不敢说100%有效，但看着这么多人减轻病痛，王兴志认定家传的王氏脊椎疗法真的是个宝。 在哪儿治不行啊，他想让哪儿治，想让北京都来都可以，哎，就都到我这儿来，都觉得哎，这儿能到最后多好。从那以后我就即使我干到死，如果不成赔到底儿我认了。 要说到老王家祖传的这个竹罐疗法还真是挺有来历的。 当时是清军和明军交战的时候，就是毒箭射你身上，甭管射哪儿你死了。当时军中招治毒箭伤的人，我们祖上是做毒蛇咬伤的，招到军中，那么为清军尤其是大将吧损失减少了好多，那么就立功了。他成立宫廷以后就进宫了，就为御医了。 到底是什么原理让这个小竹罐就能治病呢？ 有一个飞行员来治疗，说你通过什么来把我这个病治好？我想了半天不好给他解释，我就说这么说吧，一个轰炸机5个发动机同时出现故障，什么原因？这飞行员对这可熟，他说一个是没油了，一个是油路阻。我说这就对了，我说5个发动机是什么？肌肉、骨骼、韧带、神经、骨膜，就是您这个病 这五个方面出了问题。那么您心脏在跳，说明油你断，是哪儿油路堵了。我就通过王家的这个罐针药，把你堵的那个管里的东西给它清出来，让它循环起来，五个发动机给上营养，自然就好了。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既然认定了家里祖传的技艺是个宝贝，王新志的想法就逐渐的多了起来，他的野心也大了起来。好东西应该造福更多的人。国营大厂工程师的出身，让王新志做事首先想到的是规范。当时他就注意到，医疗方面有一个沾血用品一次性的国家规定，而祖上一根瓷片针一套竹罐用到坏才换的做法显然是不合规矩的。但祖上的做法也有效果方面的考虑，因为竹罐的神奇正在于反复用熬煮的竹罐里浸满浸透了药，这药效可不是新的白竹罐煮一次能够达到的。怎么能符合国家的规定，同时又不降低药效呢？ 在一次人家请我吃饭吃带鱼，我发现就是酱油那个能进的那个鱼刺里头去，我说哎，这个是怎么做的？这鱼大锅焖，他说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就是把这个药方，我去做实验，一小时的高压浸入，相当于140反复使用的时候药含量。 那个时候王新志还专门为这个小竹罐申请了专利，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医诊疗行业都是走在前头的。可王兴志的做法却被守着祖传技艺的父亲认为是不安分，爷儿俩因为给人瞧病要不要收费，能不能收徒，竹罐和针就这么一套，用坏为止还是改成一次性的，没少争执。一心要把家传的技艺发扬光大的王兴志和保守的父亲之间分歧越来越大。 我父亲啊，就觉得咱们就是为别人帮忙嘛，解除点别人的痛苦，你就想收点钱，你满脑瓜都是钱。我和我父亲的矛盾就产生了，而且我跟着他干，我觉得有个局限性在哪儿啊？就是什么事你都听我的。我父亲说用一根针，就能扎好多人，干嘛做那么多针呢？他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也做不到。我说能做到，卫生部有一个文件，当时我看过。是沾血制品一次性，我们是一个沾血的疗法，必然要达到卫生部的标准才能够发展，这是发展的一个瓶颈，这是一个问题。再有和我父亲分开做的是， 我把外人都交了， 所以跟我爸分开干了，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了。 和父亲分开经营的最初几年，一次性竹罐的费用、租场地的费用、带徒弟、雇医护人员的费用，每天一睁眼哪一项都要钱。王兴志自己找朋友东家西家借钱的维持，几年下来负债达到80万。那个年代80万可真不是个小数。最难的一段时间，王兴志拉了3年肚子，甚至都不敢去医院查， 就是害怕万一查出什么，我不想，就很担心自己看病出一个不好的结果。有一天我躺床上，我就想如果要是癌，哎呀，当时就眼泪啊，真的顺着眼睛往下流。如果要是癌的话，首先对不起我儿子，给他留的什么，留了80多万外债。第二，对不起我的徒弟，对不起跟着我一帮努力的这些个就护士医生，让他们把青春都搁在这里了。我当时掉眼泪就在这儿说，如果我不是癌，我还能领着大伙继续往前走，可能还会改善。如果真是，我留给他们的只有债务。其实刚才我也说过，也没什么遗憾，我已经努力了，是老天就给我这么一结局，我当时这么想。 说起王氏脊椎疗法，从宫里的御医到散落民间，这几百年来竹罐疗法在当年的京城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可后来为什么没落了呢？这 还得受到解放前，王家被迫举家迁出北京城。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有这么个情节，医药世家老白家在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平后，逼着老白家交出祖传秘方。 您交给皇军的那些秘方，皇军专门请行家鉴定，您的那些秘方全都是假的，这可都是杀头。 王兴志家族当年也遇到了类似的事儿， 就是日本打到北京以后啊，当时把北京的药类包括同仁堂什么的都集中在一起，就要咱们的药方啊，什么治疗方法呀。当时我爷爷我爸那会儿特别小还可能就跟那个同仁堂的老岳家就商量，说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弄啊。当时老岳家就说，我这儿这么大的药店我动也动不了了，那你们家还不好办啊，你卷吧卷吧你们那几个管你就走了不就完了吗。 老王家再回到北京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不过那个时候王兴志的父母亲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有王兴志的爷爷偶尔用家传的方法帮忙亲友治治病。这么久的断档期使得用竹罐拔罐子治病的方法几乎无人知晓。王兴志接手王氏脊椎疗法，开始几年因为知名度太低，规范化操作成本又高，眼看家里这么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发挥不了作用，王兴志急得上火生病。正在王兴志苦苦坚持的时候，转机来了。 家里的东西越干越觉得是个宝贝，我就不能给它丢失了，所以呢我就赔着钱做了十多年。这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个非遗的宣传，就有一个医疗项目，哎，这下对我有个启发。第二天我就找了当时的宣武区非遗办贺艳春老师，我跟他讲了讲我们家这个疗法是怎么回事，来自于什么地方。他说这么好的疗法，你为什么当时在街道的普查当中你没有上报呢？我跟他说我们家呀，我户口地和我住的地不是一地，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完了之后他说你现在可以申报，就这么着我自己才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概用了两年时间吧，取得了当时的宣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当时叫清宫王氏脊椎脑脊疗法。 从接手家传绝学到为王氏脊椎疗法申请下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成为国家认可的第13代传承人，已经63岁的王兴志近20年的心血都花在了王氏脊椎疗法上。走上了这两级台阶的王兴志反而更忙了，因为他想让这门家传绝学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他欣慰的是，儿子王旭从开始一门心思学经济专业，到自发地爱上中医，钻研王氏脊椎疗法，现在正在成为王氏脊椎疗法的第14代传承人努力着。 大学里边有一个叫挑战杯，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比赛，我干脆写论文嘛，因为它有这种弹针刺络按摩，从这个病因病机原理，从知识方面就是深度挖掘王氏脊椎疗法能够治疗颈腰椎病的这个机理，它到底为什么能治颈腰椎病，我们当时写的是这个。我是我们校建校以来第一个拿的这个一等奖。 今年年初王氏脊椎疗法收购的国宝堂作为非遗传承基地的品牌已经走出京城，在广东落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奎利说， 文化的发展呢，如果要是具体的说某一种文化，比如说某一种文化现象、某一种文化对象，它也有自己的生命历程的。比如说王氏脊椎疗法，它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面，它原来有一些基础，逐渐逐渐的来完善它。比如说竹罐，这个竹罐作为拔罐子，然后后来呢又配上中药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呢，它 和时代怎么能够结合得更好，也有，所以你怎么能够使这些传统不成为所谓西洋性的文化，而成为一个朝阳性的文化，对于青年人，对于孩子们都有用处，这是个大问题。比如说王氏体质疗法，第一，一定要把本质性的东西保持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对于药的处理，有可能比如说我再加一味或者减一味，是吧，这些都可能。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所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造，不要求它长命百岁，但是让它万古流芳。 在王氏脊椎疗法的第十三代传承人王兴志心里，走出京城仅仅是三级跳中的第二步，让家传的绝学走向世界，让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中医文化造福更多的人，才是鼓舞他继续前进的动力。 现在钱啊，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可能我四十多岁想过，我努力，我非得有钱。但是当人到六十以上，他不考虑钱，我看看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我们祖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传到全世界，能让更多的人受益。现在啊，我所做的工作还在初级阶段，让大家知道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好的一项项目。只有更多人知道这疗法了，才能够展示王氏脊椎疗法的魅力，我们祖国中医文化的魅力。我真是这么想，我想把我自己的一生都奋斗给王氏脊椎疗法。 感谢收听《非遗时光之竹罐御医的非遗传承之路》，采访高婷，播音殷超，录音合成董科，监制旅游，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建成三千多年，古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青史几行名姓，宝藏代代相传，前人著作后人翻，凭吊间多少感叹。上回书说到咱北京城的 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 见你站在街边，好像闪电惊艳了雨天，故事写下誓言，树荫摇曳热烈了夏天，你的发梢落在我左肩，影子渐渐重叠，四季不断更迭，热烈到温暖无言，你问我什么是永远，简单两个人就是全世界，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乘着雪花，陪着你白了头发，风多冷啊，最适合牵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男性衰老的标志。那我们都知道，女性衰老的时候啊，会出现头面烘热，会出现潮热盗汗，那这个就是女性更年期的标志，这个就是女性步入衰老的一个标志。因为更年期以后，人将由中年的状态步入了老年的状态，那这个是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的。但是男性呢，男性的衰老的界限在哪儿呢？男性的生命的节律是和八有关系的。那我们都知道，女性的生命的节律是七，是吧？男性呢是八，每隔八年便会有一次生理性的变化。这个生理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每隔八年，小孩八岁的时候会出现换牙，那这个就说明他步入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周期。下一个八年，16岁的时候，他就拥有了生育的能力，这又到了一个八年。那再过八年以后，24岁，这个时候身高就达到了极限。再往后过八年，到了32岁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力达到了顶峰。再过八年，40岁以后，这个人就会出现日渐衰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生长、发育、衰老，它是按照八的周期的规律往前递进的。古人正是因为认知到了这种规律，所以古人是把这种规律应用在疾病的预防当中、疾病的治疗当中和养生当中。所以男性的衰老，一方面是和年龄增大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它是有规律的。那男性出现的衰老的症状都有哪些呢？第一，就是干点活就气喘吁吁。男性实际上他是以体力好著称的，但是现在干同样的活，工作也没有增加，但是就是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前了，非常容易疲倦。下的班以后回到家谁也不理，就往沙发上一坐，甚至是往床上一躺先睡会儿觉，连饭都不吃。这种疲劳的状态，实际上这就是男性衰老的一个明显的标志。男性衰老的第二个标志就是尿线变得越来越细，而且排尿无力。实际上泌尿系统的衰老是一整套的，尿频啊、尿急啊、晚上起夜次数多呀、排尿的时候淋漓不尽啊、排尿无力啊等等。那实际上这个就预示着脏腑功能开始减退，所以表现在排尿上，就是尿线很细，而且排出来的尿无力。第三个男性衰老的标志就是话到嘴边以后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有的人就是和人家聊天，聊着聊着遇到了一件事儿，就想做一个比喻，结果比喻完了以后，比喻想比喻什么事儿呢？忘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了，本来都想好了，我比喻完了把这件事就说清楚了，结果比喻完了以后把这个真实的事儿给忘了，那就说明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忘掉一件事儿。所以经常出现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见着人以后人家叫什么怎么也记不住，但是跟人又特熟，又不好意思的让人觉得我没有记住你的名字，怎么办呢？他就一个一个筛选，他背这个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他一个一个筛选，哎，最后能筛选出这人姓什么。但实际上这就是大脑功能在减退。第四个男性衰老的标志就是隔三差五的就会出现便秘的现象。那为什么会频繁的出现便秘的现象呢？那就是因为肠道的蠕动的能力日渐衰弱，越来越慢了。实际上不光是肠道，人的全身的动力都在减退。如果说把这个动力放在全身上，这个人会表现出来动力不足，就是容易疲劳，全身都没有劲儿，他肠道蠕动当然也没有劲儿，肠道蠕动没有劲儿，他就会出现便秘，他肠道动不起来，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这是一个胃肠道 明显衰老的表现。第五个男性容易出现衰老的表现的现象就是大量的脱发。我们说如果说脱发每天50根到70根之间，这是一种正常的头发的新陈代谢，因为头发也需要新陈代谢。这个一根头发如果长的时间长了，脱落了以后，这个毛囊它会休养两年，然后呢再重新孕育出一根头发来，所以它也是有着自己正常的新陈代谢的。但是如果说早晨起来你会发现枕头上散落着很多自己的头发，如果说起床以后发现地板上也有很多散落的头发，如果说刷牙的时候发现洗手盆里也有很多头发，走到客厅你发现仍然有自己掉落的头发，那就远远的超过了自己新陈代谢的数量了，那实际上这就是明显的脱发。所以明显脱发的人不敢使劲的梳头，因为稍微使点劲头发就会大量的脱落，甭说使劲梳头，就是拿手这么一葫芦，有的哗啦哗啦还掉好多。所以在梳头的时候，在洗头的时候尤其是掉得多，有的人甚至已经隐约的能够看见里面的头皮，说明头发的密度降低了。那我们都知道真正年轻人这个头发特别的浓密，而老年人呢这头发就日渐稀疏，所以大量的脱发是头发日渐稀疏的一种开始。所以这种现象就说明身体开始衰老了，身体开始衰弱了，因为头发它是从身体内部长出来的，头发长出来的过程当中带出了很多的身体内部的信息，身体内部如果特别好，这头发的长势也会茂盛，头发也会乌黑发亮。如果说身体内部出问题，表现在头发上就会出现失去光泽、干枯、分叉、变白甚至是脱落，所以这一系列的表现都预示着身体出现了问题，只是表现在人的头发上，所以这也是一个男性衰老的明显的标志。第六个男性衰老的标志就是这个人容易烦躁。那容易烦躁一般的都是碰到了不顺心的事儿，容易烦躁。但是男性衰老的烦躁体现在是无事自烦，那也就是说没有事儿自己就感觉到很烦躁，坐也不是卧也不是，甚至晚上都睡着了，左躺也不是右躺也不是，烦得不能够入睡。所以实际上这种无事自烦它是一个明显的身体衰弱的表现，因为人的身体当中有两种能量，一种动的能量，一种静的能量。当人体静的能量缺乏的时候，人就静不下来，静不下来人就烦躁，人就不容易入睡，所以就表现出来容易烦躁。所以这个不是好事，这是一种身体衰弱的现象。那是身体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实际上是肾脏出现了问题。为什么是肾脏出现的问题呢？因为第一，肾是五脏六腑之根本，当肾功能出现问题以后，五脏六腑都会出现相应的表现。第二，肾是健康的支柱，当肾功能支不住了，这个健康的状态将会出现垮塌，所以不会出现一个两个衰老的现象，是出现多个衰老的表现。第三，肾和衰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医叫肾主衰老，当肾功能支撑不住了，人体将出现全面衰老的表现。第四，就是具体到肾功能，就是肾主管人的精力和体力，当肾功能减退了，人就会出现容易疲劳，干点活就气喘吁吁。第二，肾司膀胱开合，当肾功能出现问题以后，人会出现尿频、尿急，甚至是排尿中断。第三，肾生骨髓和脑髓，当肾生髓的功能减弱的时候，就会出现骨骼的微软，就会出现记忆能力的减退，所以话到嘴边想不起来。第四，肾帮助脾胃产生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如果这个功能受到影响， 就会出现脏腑的动力不足，胃的动力不足就吃的少，肠道动力不足就容易便秘。第五，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肾是控制着头发的生长的状态，当控制的功能减弱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大量的脱发。第六，肾和心共同产生了正常的睡眠。心属火，肾主水，心火要往下走，肾水要往上走。当肾功能虚弱的时候，无力把心火给它吸引下来，所以心火就在上面变得越来越旺的时候，就会出现烦躁，因为心火下不来了。为什么心火下不来呢？是肾水不足所造成的。所以中医管这个状态叫心肾不交。所以这些衰老的标志都是围绕着肾功能不足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表现。所以针对男性衰老的现象，通过有效的补肾，完全可以帮助出现衰老症状的人扭转局面，控制住衰老的状态，从而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所以如何有效的补肾是一个关键的环节。那现在遇到了这么多的衰老的表现，都需要改变，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这样才能发挥出补益力度强，这样才能发挥出作用面周到的效果。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在养肾护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是好吸收，而海狗鞭属于有机结构形式，具有好吸收的优势。第二，海狗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在养肾护肾的力度方面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中草药。第三，海狗鞭保持着补肾力度的同时，还有着作用时间持久的优势，再配合上草木之品补肾，可以发挥更为全面更为周到的作用，把肾功能修复好。当肾功能修复好了以后，肾的正常的功能，包括主管精力和体力的功能，主管头发生长的功能，控制膀胱开合的功能，生骨髓生脑髓的功能，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这个状态一旦恢复了，这些系统的作用才会逐渐的扭转过来。所以通过一种有效的补肾的方法，得到的却是多方面衰老的问题得到改变的结果，因为它改变的是一整套系统，所以这一整套系统的衰弱的现象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这和认知到要及时的养肾护肾是分不开的，这和认知到要去增加补肾的力度是分不开的。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养生的方案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摆脱衰老的症状，共同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咱们今天呢想谈一个情况，是有些情况下头啊，心电图异常并不一定是 心脏病。那有关的专家，专门心脏的这个专家呢表示，心电图对于认识心脏和诊断心脏病呢，这是肯定有帮助的。但是呢，心电图异常啊，就说明啊，不一定是得了心脏病。那比如说这个窦性的心律不齐吧，这个呢，常常呢就是在一些儿童啊、年轻人啊、老年人呢，都会出现。特别是心跳的快慢呢不规则，那么它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生理性，还有一种是病理性。正常生理性呢，就是多见于啊健康人，在过度劳累、情绪激动，或者是大量抽烟、应酒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了一种啊正常生理性的这个窦性的心律不齐。那病理性呢？病理性是因为各种器质性的心脏病，比如像冠心病啊、心肌炎呐、心肌病啊、风湿性心脏病啊，就会出现。它是潜在的心脏意外的一个风险。窦性心律不齐一般呢，没有什么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舒服症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能够治疗。就需要观察随诊，就是说你要是出现了病理性的窦性的心律不齐，你还真的经常的呢再去检查检查。如果这个在运动的时候出现心跳突然之间加快，心慌黑蒙，而且呢频繁的发作，这个呢咱们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检查动态的心电图跟心脏超声的心电图，那么要通过这个排查，这个检查结果，那么这个才能够医生给你判断呢，是这个某一种疾病。那么在病平行的状态下，正常人的心率啊，在每分钟是60次到100次之间，心跳的速度又称为心率。当这个心率啊超过每分钟100次的话，这就是窦性的心动过速。那么症状是明显的有一种心慌的感觉，但是这种情况啊，多为生理性的和易过性的，主要发生在应酒啊、体力活动啊，或者是情绪特别激动啊这个状况下，一般呢也是不需要怎么治疗。假如出现不明原因的窦性的心动过速，那可能是呢，就是一些心脏病，或者是发热、贫血、疼痛、甲状腺功能亢进，以及呢有一些药物啊造成的。还有一种情况是窦性的心动过缓，所以呢心率啊低于每分钟60次，这就是一个窦性的心动过缓，也就是心跳啊过慢。那当然呢，经常体育锻炼的，那你拿运动员来说，或者是一个强体力劳动的人来说，那么这种状况啊，出现呢，这个窦性的心动过缓，一点都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他的运动强度多，就经过了锻炼了，所以呢，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其他在有些疾病，比如像在药物的影响下，也会造成了窦性的心动过缓，那么轻度的话呢就不影响健康的。假如心率是低于每分钟50次的话，这是属于一个严重的心动过缓，咱们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提高警惕。那你这个情况，那就得上医院去，让医生啊给你介绍看是怎么个情况。还有呢，心电图出现了梯坡的改变，心电图的报告上出现非特异性梯坡的改变，那么也不用紧张。这种异常啊是有情绪啊这个焦虑造成心跳加快引起的，没有啊什么这个特别的意义，就说梯坡改变。如果是 ST 坡改变，那么这个是不同于梯坡的。ST 坡改变的话，它就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了。这个时候 ST 坡改变，咱们就得赶快的这个上医院去。这就意味着 就可能存在一个心肌缺血的问题，而且呢还提示了，因为 ST 波改变的话，提示了可能有心绞疼啊、心肌梗死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心肌病啊，或者体内的电解质混乱啊，或者是高血压、心脏病啊，哎，都可以引起 ST 波的改变。当然啊，还有一个心电图的状况是宿主阻塞。宿主呢分为左右两个，其中呢右宿主的主持啊最常见，这个主持啊也分成为完全和不完全。了解呢宿主传导主持背后的病因是非常的重要的，本身的临床意义不大，但是呢咱们这个事儿不是你个人说了算，还是医生说了算。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室心早搏，那么如果通过心电图查出来有偶发性的这个室心早搏，而自身呢日常呢并没有感觉到其他的不舒服，那么这个就不要担心，这比常见的年轻人呢多发的，如果是频发这个室心早搏，那么这个时候还要进一步检查，做24小时的动态的心电图，确定身体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所以咱们说了，这个各种的情况，比如像心电图体检出来不正常，你就别着急，让医生说了算。像这个窦性的心律不齐呀，咱们就分生理性的跟病理性的。那么另外呢，窦性的心动过速啊，咱们也是有原因的，有的时候是应酒啊、体力活动啊、情绪的这个激动啊那么造成的。还有呢，咱们说还有窦性的心动过缓，那也是有些甚至呢连药物啊都可以啊造成的。那么另外呢，咱们还可以啊就是 T 波的改变啊， ST 波的改变， T 波改变你就别着急， ST 波的改变咱们要进一步的检查，宿主的主持还有室心的早搏，这些状况都可以在心电图的报告上呢都出现。但是呢，是不是出现心脏病了，不是您个人说了算，咱们还得专门找专科的医生啊请教，让他确诊，咱们进一步的检查，这样才能够呢使得自己的健康呢得到一个保护。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呢中国人是对它自古至今啊是情有独钟的，把这个灵芝啊作为一种啊这个美好啊、吉祥啊、长寿啊这个象征，叫做仙草、瑞草。在民间呢还有啊这个优美的民间的这个神话故事，所以呢中国人对于灵芝一点都不陌生。而且呢好多呢先人服食了灵芝的话呀，历史也非常的久远的，因为它本身是药食同源的，所以呢祖先早就有人呢在服用了。在认识和服用口服灵芝的过程中间，祖先早就累积了不少的经验。那么灵芝呢怎么说，对于我们人来说的话呀，是可以改善我们一些呢健康的状况的，比如说血压、血脂啊、血糖啊、血粘度啊、动脉硬化的状况啊，或者您呢是一个神经系统的这个睡眠不好啊，这个入睡困难啊，睡眠时间短啊，那个容易惊醒啊，这种状况 另外咱们还有呢呼吸系统啊，有人呢痰咳喘呢、啊、这个很厉害啊，咱们这个整个的人体啊就是呼吸系统的炎症啊经常发生呢，甚至还可以出现一些过敏的状况啊。那么胃肠道的话，老年人容易出现了消化系统的疾病啊，胃胀啊，胃疼啊，溃疡啊，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有时候呢都可以啊出现。那么在各个这个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骨骼系统、泌尿系统，咱们各个慢性病、常见病呢，灵芝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调理。调理作用，灵芝的60多种的有效成分进入到体内以后，它可以找到我们呢，应该它作用的各个主器官，这样的话来改善我们各个主器官的功能。有的是因为年大了造成了主器官功能衰退了，有的是因为慢性病的结果造成了我们主器官呢表现出来不正常了。灵芝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一个调理，它可以呢全身的调理，完了最后的结果呢改善我们呢目前出现的这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症状。而在这样的基础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使得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啊整个又达到一个互相之间协调，互相之间呢能够很好的协作，互相之间呢不是起一个坏作用。这样的话内环境平衡了，那么我们很多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呢就可以减少，那么有些疾病啊就可以预防不发生，有些疾病已经得了呢就可以让您呢康复的快一些，有些疾病呢还容易反复发作的呢，咱们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的全身的调理啊局部的改善以后啊，就可以啊防止这么反复的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健康就得到改善，健康就得到一个保护。灵芝呢整个呢是从整体调节，它可以对于我们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就得到一个改善，那么使得我们呢这个血压呢也是起到啊，因为双向调节，高血压的能够服用灵芝，低血压的也可以得到改善。为什么？它双向调节啊，而且它可以改善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大动脉、小动脉、微血管、毛细血管，整个的这个使得血管呢气血通畅，这就保证我们呢能够处在一个健康的、平衡的内环境的状态。那么全身供血供氧充足，你这个时候你感觉从精神方面，从你的睡眠方面，胃肠道的系统、呼吸系统，从你的骨骼系统、泌尿系统，当然咱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经过调理了以后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个免疫系统功能能够正常，免疫系统功能正常以后就可以减少我们很多很多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